第六章。我在举目观望，看有四辆车由两山间出来，这两座山都是铜山。第一辆车套着绿色的马，第二辆车套着黑色的马，第三辆车套着白色的马，第四辆车套着杂色的马，都很雄壮。我问那与我谈话的使者说，国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使者答应我说，这些是势力在权力的主宰之前，而今向天下四方出发的。那套着黑马的向北方出发，白马则跟在后面出发，杂色的向南方出发。这些雄壮的马出来，妾愿在地上往来巡逻。他于是说，你们去在地上巡逻吧。他们就在地上巡逻。以后他呼唤我，对我说，你看，向北方出发的已在北方平息了上主的怒气。上主的话又传给我说，你该由归来的俘虏手中，即由赫尔代、托比亚和耶达雅的手中取些礼物，就在今天到从巴比伦回来的泽法尼亚的儿子约什雅的家里去。你要拿银子和金子做一顶冠冕，戴在大司祭约撒达克的儿子耶舒雅的头上，然后对他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有一个人名叫苗牙，他要自动萌芽，他要建筑上主的殿宇，是他要建筑上主的殿，是他要承受尊荣，坐在宝座上执政，并且有一位司祭立在他右边，他们二人之间必和平相处。这顶冠冕要存在上主的殿内，作为赫尔代、托比亚、耶达雅和泽法尼亚的儿子约什雅的纪念。远方的人必来共同建筑上主的殿，如此你们便知道是万军的上主派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如果你们真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声音，这事必要实现。